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有关机关依据朝鲜法律4月22号8点在平壤国际机场取缔平壤科技大学聘请会计学教师美国公民金尚德。他不仅在过去，而且在这次停留期间也干出敌对犯罪行为，以图颠覆我国。现在有关法律机关扣留金尚德，对其犯罪行为进行具体的调查。